国颂歌。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养生之道，我是张正。今天这期养生之道呢，由我和贺云主任为大家主讲。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就说，我有了这个心慌了、气短了、全身乏力了，而且有很多听众朋友呢说，我同时还有下肢的这个水肿的情况了啊。那么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咨询的时候呢，就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啊，就说，我们讲了啊，张正主任说我们讲了这个抗纤维化呢，就能让他的这个腿肿减轻甚至消失，他就听了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他就开始用了，结果果然抗纤维化以后呢，他的这个腿肿呢就消失了。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听了我们的节目呢受益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他可能发现自己有了高血压以后呢，他就开始用降压药。但是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个降压药用着用着呢，就觉着血压控制不住了，然后他这一种降压药呢就开始加量，后来就感觉一种降压药加量了以后，血压还是控制不住。最后呢就加第二种降压药，第三种降压药，很多听众朋友加了4-5种降压药，血压还是控制不住。所以这个时候呢，对心脏的伤害就非常大了哈。大家都知道高血压呢会造成大心小肾脑卒中，那么我们在这种就是说用很多种降压药还控制不住血压的情况下，听众朋友一定知道对心脏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包括我们节目前面讲到的乏力呀、心慌气短、下肢的肿啊等等这些情况哈，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如何通过稳压降压，让我们呢，不要吃那么多的降压药，血压也能稳定，降压的过程也变得轻松，然后让我们的心脏不再受到血压高带来的那么多的伤害呢？ 关于这个血压这个起伏这个危害啊，我就不多说了，这个肯定危害是很大的。像你刚才说这种情况，有些人刚开始用一种，血压控制的挺好，然后用一种呢，后面又得加量。然后一种降压药不成，又得加2种，两种不成，过一段又得加3种。当然，这种演变可能是2-3年、4-5年、5-6年，慢慢，血压它就有一种什么感觉，越来越难控制了。 而且，张主任有很多听众朋友啊，他说，我自己不量血压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脖梗一发硬，我血压肯定高了，就是4-5种降压药都不管用了。 是，还有你就像说。有些人觉得，胸前闷，就是你那个心肌缺血以后，这种感觉。那么心肌又为什么缺血？心脏的负担给大了，这么造成的。我们说这个高血压也罢，还是这个高血脂、高血糖也罢，你看病程越长，到后期越来越难控制。什么原因？第一，你这些原因，一直在伤着这个血管壁，血管那个弹性啊，它本身对血压它就是个调节力， 结果呢，你这种越来越硬，越来血管越来越纤维化以后呢，你那个调节适应能力你就差了。 嗯， 这会儿表现在我们用药上，就是哎，好像原来的药不起效了。 嗯， 事实上是你的病往前推了一步。 那实际上是病越来越严重，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了。 对，还有一点，你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血管阻力，你可能会导致主动脉瓣反流，二尖瓣反流，三尖瓣反流，哎，这个心功能往下退了一步。紧接着我们说左心室开始肥厚，慢慢慢慢，那你想这个肥厚下去，其实再往下发展就是左心功能下降，左心功能下降，那你慢慢就是左心衰， 对， 慢慢导致的右心衰，最后就会出现哎呦腿有点肿，浮肿。所以你看我们有些人为了减轻这个血压这个造成这个负担，咱们为什么要用利尿剂？利尿剂你从这名称来看就增加尿量，把这个血容量啊过滤的速度叫它加快点，因为血管的弹性没有了，我只能把这个血容量减少一点，用利尿剂就把这个里边更多的这个液体啊这个水啊让它排掉，来缓冲这个压力。 对，就是我们人为的把血管里面的这个水分给它拉出来，减小了血容量，这个时候呢血管壁的压力就小了，血压变得更加容易被控制了。 对，但是我们正常要去用利尿剂吗？对吧，我们自己用我们的生理它是能够调理的。 对， 我要是这个水多了，我这肾脏我就排快点，我水少了我就排得慢一点，是吧，这才是正常状态。你硬是用不管你水多不多，我这个人为的反正都要叫你这个利尿增强，这不是一个好办法，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对，就是， 所以我们对这个健康啊不要太依赖这个药物，药物是无奈之举，还是要用我们人体自我这个调节能力。 对，靠自身的调节能力往外排水分，不要人为的用药往外拉这些水分。 对，我们给大家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个亚翔醒脑汤去稳压，这里边你看包括这个活血化瘀的，包括改善血流变的，包括抗这个斑块的，你看我们有这个三七、丹参、葛根、豆蔻、昆布、地黄，哎，这六味中药，它当然不是简单的，你是熬成这个汤药，用它里边这个提取物，用现代这个产业化这个生物这个工艺，把它最有效的成分提取起来，那你最后还是让这个血液里边的抗凝和凝血平衡，让血液的粘稠度适中，让这个淤血的这个小斑块呢慢慢慢慢慢慢，我们说活瘀活瘀活血化瘀，就是让它降解和吸收，哎，这是我们对血液方面的作用。另外就是把你这个心肌这个胶原纤维、血管胶原纤维这边让你产生，这边让你这个逐步逐步的降解吸收，因为我们都说过抗纤维化可以增强我们人体基质精素蛋白酶、纤溶酶，哎，这个的增多，它就可以慢慢，你胶原纤维还是蛋白质嘛，只是说它这个积聚效应的结果最后变成了一块一块，那怎么把它解聚，靠什么，靠纤溶酶，靠基质精素蛋白酶，一点一点。我这么说很轻松，大家千万不敢理解成哦，我用一个月用两个月我这个心脏就好受了，这个就那么舒服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说保健的方法它是中长期效果，为什么说保健品它不能代替药品呢？它是可以，食品的安全是一种食品，在这上面因为它有再有加功能，它是一种调理。你看有些这个慢性肺病患者，他说哎呦张主任，我抗纤维化一个月了怎么还那个没减轻啊，我说你这个咳嗽咳了多少年了，他说我咳了17年了。你咳了17年，你反复住院，你吃了那么多的药你都没有解决，哎，我跟你说的抗纤维化你就让我一个月给你解决问题，这你我也不知道是我节目讲的不清楚，还是我给你承诺的太多，还是我夸大的这个宣传呢，我一直在说维护维护维护维护是一个马拉松的长期效应，你这边在衰老， 你这边一天一天隐形杀手在给你里边这个破坏，这边要抗抗抗，有一种力量就是邪正对抗嘛，哎，给你这个减少，这要长期的这个调理。我们跟衰老不能对抗吧，我们跟致病因素，而且你的血压，你保证你一年都很平稳吗？ 嗯嗯， 你保证你这个血脂一年都很平稳吗？你保证你的血糖一直都很平稳吗？包括你的情绪，你哎一紧张，你在郁闷，你在生气，你的交感神经总是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你的血压能好吗？那这不好，不好，伤谁去了？伤血管去了，伤心脏去了。你这个我们说积重难返是什么意思？你造成这种问题那么多，然后哎呦，一个我跟你说了一种方法，你认为好像是神药，好像是灵丹这个妙药，不是这么样的。我们是一种调理性的维护，一定是中长期这个效应。 嗯，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个观点。 对，这个就是说，信心、耐心和恒心哈，哎，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那么我们在抽丝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抗纤维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养生保健的这个过程当中，在降压稳压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是要有信心，第二呢就是要有耐心，有恒心。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来呢，哎，我们可能心态平和的过程当中，哪天他就会说，哎，张正主任，我怎么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我这些症状就没有了。 是， 嗯， 你看我们说这个动脉硬化或者血管硬化血管纤维化的这个结果呢，你对心脏是怎么伤害的？最早期这个变化是没有心肌没有纤维化的，左心室它也是没有肥厚的，它慢慢刚开始怎么变，心肌细胞变肥大，就是心肌细胞变肥了，变大了，这是一种代偿性的行为，而且蛋白合成能力增加，这是为了什么？增加这个心肌细胞这个能量， 嗯， 哎，细胞内这个肌小节呢平行或者这个分别增加，这样呢就使得这个心肌纤维这个横截面，这个或者是长度增加，什么意思？原来假若说这个心肌细胞这个横截面是一平方米， 嗯， 你给变肥了，变大了，这横截面了就变成两平方米，就变粗了。还有一个心肌细胞原来假如说是十厘米，最后你变成了十五厘米，你变长了，这个时候在宏观上就表现出你心脏开始变大了，这是这个早期。 嗯，对，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有一堵砖砌的墙，哎，那么这个墙出现了漏洞，出现了破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原来的那个砖去堵这个洞，这个时候用水泥堵那个洞，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纤维化的面积越来越大了，就是水泥的那个部分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心肌细胞在自己肥大的过程当中，不是自己细胞的肥大，而是胶原物质纤维组织的增加让心肌细胞变得肥大了。 这个是后期，就我说在早期是心肌细胞，那会儿纤维组织还没出现的时候是代偿性的，包括我们说这个 ATP， 我们不是说 ATP 是合成能量的吗？那你吃进去一天这个饭，最后转化成这个蛋白，转化成糖脂肪，这不是最后要转化成能量吗？能量，那你最后这个也就是这个在线粒体里面这个转化，我们说 ATP 就是给细胞提供这个能量的。包括我们为什么给大家说，你要是心功能减退，你要是胸闷，包括你这个有这个负担加重这种心律失常导致的，你加一点个辅酶 Q 十呢？辅酶 Q 十就是能增加心肌细胞里边这个能量的供给，说白了就是增强你心肌这个收缩这个能力。这是早期的变化，这种变化你看又看不见，又摸不着，结果你那个血压还是不平稳，你血管这个还是发硬，还是纤维组织在增多，那你想还是说心肌负担进一步这个给心肌，就是血管这个阻力这个压力给谁，进一步给这个心肌，那再往下走就是这个再慢慢心肌就会缺氧，缺氧的情况下慢慢慢慢就会产生这种缺氧性，这种我们也会出现炎症反应。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刺激这个 成纤维细胞分泌大量的胶原纤维、胶原蛋白，蛋白质在那儿，哎，聚集，长出了，慢慢，超过这个，哎，心肌细胞这个体积了， 嗯嗯， 这个时候越来越厚，越来越厚， 嗯， 那我们抗纤化的意义就是什么？在你长的过程中，给它起一种阻碍作用， 嗯， 叫它不要长，同时你积极的把你的病因、血脂、血压、血糖稳住。就能减轻负担。 对，那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应该听明白了，就是说，抗纤维化跟降压稳压一定要同时进行。 你，就我们说了，你这个一年不保证你的血压都符合在生理值吧？ 嗯， 你总是起伏的，你一会儿可能有一段五六天、六七天是高的， 嗯， 再一个，你这个血管一天一天是变硬的，你的阻力是不是在加大？ 嗯， 在这种情况下。我光只是去降血压，我不把这个变硬这个东西慢慢给它取掉，那这不是病慢慢一天一天加重吗？ 对， 那这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哎，我们在降压、降脂、降糖，你有些控制的同时，这只是在去病因， 嗯， 但是对你造成这个伤害，哎，你并没有什么去干预，怎么去干预？就用抗纤维化。 对，所以这种齐头并进的这种作用下呢。哎，效果才能好。也就是说，我们降压、稳压加抗纤维化，这个时候呢，才能控制住我们心肌肥厚的增加，才能控制住我们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控制住我们的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降程度的一种加剧哈。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何降压、稳压，如何抗纤维化呢？哎，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啊，这个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还有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呢咨询张正主任，咨询我啊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无论是抗纤维化，无论是降压稳压的这个雅翔古方呢。都在举行一个体验的活动。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打了这两部电话，又是前20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进行一个体验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豆粽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地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归肝经、胃经，有止血、散瘀、定痛的功能。豆粽归肝经、肾经、 有补肝肾、强筋骨的功能。丹参归心经、心包经、肝经，有活血化瘀、凉血安神的功能。葛根归心经、脾经、肺经、膀胱经，有生阳解肌、行气行脑、消渴的功能。地黄归心经、肝经、肾经，有滋阴养血、消渴的功能。昆布归肝经、胃经、肾经，有软坚散结、调压降脂的功能。关于醒脑汤的组方和应用已经写在了血管硬化防治白皮书里，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可拨打电话免费索取。 那么节目听到这儿啊，张主任，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就在问一个问题了，您刚才讲的是在高血压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就会有心肌的肥厚，就会有心肌的纤维化，就会从前面的心肌细胞自己的长大，最后变成心肌的一个纤维组织的堆积，形成了一个心肌的纤维化。哎，您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时候呢，哎，我们要抗纤维化。那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听众朋友呢说，我已经拿到我的 X 光片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一个硕大的心脏，这个时候肯定是一个心肌纤维化了。另外呢，我还有这种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我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那么这个时候，我已经有这么严重的这个瓣膜的病变和心肌的肥厚了，这个时候我要不要抗纤维化呢？ 那肯定是要抗纤维化吧。你随便问一句，为什么你的瓣膜关不全了？ 嗯， 那是因为你前面的阻力大了嘛。那为什么你的阻力大了？我们说，哎，动脉硬化了，血流阻力大了，高血压了，血液粘稠度大了，因为这是一天一天的形成的。 嗯， 我们在《养生之道》这个节目给大家讲这个疾病的发展规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知道，一种疾病它是怎么产生、怎么发展的。 嗯， 那知道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等你身体出现了这个病了，你才去这个干预。就好像高血压，我们说你一定要稳住血压，你一定要在血压这个高的同时，你要去抗纤维化。为什么？你高血压的发展方向就是血管纤维化，就是心肌肥厚。血管纤维化了，脑梗来了，脑出血来了，冠心病来，心梗来了，心绞痛，包括高血压肾病，包括下肢这个间歇性跛行，包括这个下肢动脉硬化，这个腿脚不利索了，还有你这个肠胃这个动脉硬化，你就会出现胃肠疾病了。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纤维化造成结果。这是什么？你高血压就会向这发展。那告诉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在降血压、稳血压的同时，必须抗纤维化。你已经都知道它是往前发展，难道你还非得等着这个？等我身体出现了没有侥幸？你是逃不过这一关的，只是说什么时间发生。但你要是把这个控制的好、保护的好，我们讲这个目的就是让你不要发展到这一步。你看我们经常有一个生活现象，到临床，比如说你要去查这个左心室肥厚，你怎么查？有几种方法，一种我们说是这个心电图，当然心电图的这个特效性不高，检出率也不高，它只能检出这个5%。我们超声心动图也可以查，胸部 X 光片也可以查，心室造影也可以查，磁共振也可以查。你想 X 光片那是一个通过透光率不同以后，我们看那个影子拿肉眼直接都能看大了，那你都发展到什么程度？ 证明这个时候纤维化已经很严重了。 对，所以我们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防，绝对不是说，哎呀，我们要到了医院才去解决，那不是我们讲节目的目的。 对，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抗纤维化，接下来就是心梗、脑梗，这个时候我们生命就受到威胁了。 你心梗、脑梗，我们你到医院走一走，或者你问问得过这个病的人，或者咱们听众有些亲人可能就得这个病，那是一种什么心理感受？ 对， 是吧？那不是目的。 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拿着自己的医学的相关资料来咨询我和张正主任啊。另外，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人生易老天不老，